哇！我想問一下咁多位咧，你哋有冇做過證人啊？任何案件嘅證人有冇？ 做過 咩證人？ 我做過就係當時其實我坐緊架的士，同埋喺同事後邊嘅。咁咧就去到旺角，啱啱即係個斜佬去入旺角嗰度咧，就有個後生仔夜晚衝出嚟，就衝出嚟，嘣咁撞咗飛咗後邊。 哦。 咁跟住即刻架車停咗，咁落車報警。咁跟住就嗰、那個阿 Sir 即係話有機會即係 mark 低曬啲個人資料，就話睇下會叫我哋做呈堂證供，即係做證人，做證人上庭。咁排咗期之後，後屘即係都去咗交通部啊邊搞啦。咁啊，跟住去上庭嘅時候就去做證咯。咁就話即係究竟當時嘅狀況係點啊？究竟個司機有冇超速等等咯？ 係做證人嘅心情係點嘅咧？ 我冇問題喎， 會唔會好大壓力，驚自己講錯嘢嗰啲咧？ 佢仲我最記得佢最深刻就話，因為問咗我做乜啊嘛，即係做咩工作？咁我話做做主持同埋講足球方面。佢話你可唔可以用你嘅專業嘅術語去 評述一次， 去形容一下當時呢個傷者跑出嚟嘅狀況？我話如果我用我專業嘅角度去講咧，其實就等於佢無端端就即係靜止，突然間就用斯朗拿度嘅速度跑出嚟，跟住架車就嘣咁撞咗。 跟住佢有冇碌大眼望住啊？ 跟住咪後屘到。休即係完咗庭啦，跟住去嗰個律師都即係個律師都同我講：，哇！你都哇，你講得好專業喎，你都好熟波乜乜。 就咁做咗你條僆啦，做你個粉絲啊， 傾偈啫。係 啦，咁你叫佢俾，如果咁啊，叫佢俾99蚊你啊，咁樣係啦，可以。有啲人話我收錢㗎，呢啲會隨時咁樣表演㗎。 咁我大覺得個心情係希望幫到司機嘅嗰一下，即係因為係真係無辜嘅佢咁樣。咁我變咗，因為我好清楚我坐司機位隔離啊嘛。唔係，我仲記得嗰單嘢好得意㗎。都是神推應鬼翁啊！那個司機咧，其實咧，我哋史上未試過開得咁慢嘅。點解咧？因為夜媽媽三點四點幾，我記得好似就由九龍灣去旺角，司機冇開80，都八九十啦，一定係佢開成40-50。我心諗，哇！你幾時先去到旺角啊？仲要咧行下咧，突然間因為有啲嘢就話啊，唔好意思，我啱啱接咗間接咗手，我架車唔知道有啲咩問題，就個咪錶跌斷斷，咁啊停埋一邊，咁就啱啱完咗光光啦。你話啱啱去到旺角就有個僆仔，嘣咁衝出嚟。 咁啊，即係原來以前曾經有啲案件咧，即係都會講到咧，有一啲證人咧，即係佢當佢自己係一個證人嘅時候，尤其一啲重要案件咧，佢好多時咧佢會亂咁噏嘢喎。即係原來係一種心理嘅分析咧，就係話，即係當你突然間覺得自己好重要啦，即係平時你係一個小人物啊，冇人睇得起你啊，哇！突然間我要去做證，證明某啲人咧係有做啲乜或者冇做啲乜咧，佢會有種突然間有種自我膨脹嘅， 即係會作大啲啊， 加鹽加醋 啊，會嘅，係啊，會加鹽加醋，同埋佢會講一啲唔係自己即係真係見到嘅嘢咯。咁但係咧，我哋今日講呢一單案咧，嗰個證人咧。就有啲唔同啦，因為佢咧係一直都冇出現過噶，即係佢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證人，但係佢竟然咧係喺呢個唔好話喺 Stephen 俾人拉嘅時候佢冇出現過啦，佢係好多年咧佢都冇出現過噶，咁啊直到喺1994年嘅時候咧，好啦，我哋要俾啲嘢大家聽聽啦，咁1994年嘅時候咧，佢咧就突然間咧佢就出現啦，咁啊出現嘅時候佢用咩形式出現嘅咧？佢唔係行出嚟嘅喎。佢咧就係咧偷地咧打一啲嘅匿名嘅電話啦，同埋咧就寄一啲信啦，就去俾報館嘅。咁我哋而家聽一聽咧，佢喺嗰個寄信去報館嘅時候，佢封信上面咧，佢係講啲乜嘢咧？佢講咗一個故事出嚟，大家聽一聽先。阿 Pat 演繹嘅。 1973年9月12號嗰日，我約咗一個男人去墳場嗰度見面，期間我見到。個女死者 Wendy 同一個男人出現，佢哋後嚟仲嘈起上嚟，我哋兩個即刻穿過嗰個閘離開墳場，向住樹林嗰邊走。跟住我哋聽到佢哋越鬧越大聲咁，然後突然又靜曬喎，一啲聲都冇喎。我個朋友咪擒高個牆望下咯。就見到那個女人瞓咗喺地，然後佢見到那個男人好快咁樣跑走咗，轉個頭又見到阿 Stephen 喺個大閘嗰邊走埋個女仔度，彎低身睇下那個女仔點。當時我冇即刻講真相出嚟，係因為 因為當時我背著我老公跟第二個男人偷緊情咯。 Pat 是不是有些幻想，現在個真的是你自己的寫照呢？寫照呢 你有沒有賤格的？ 我花姐寫得 我都覺得我自己很賤格的， 我是賤格 真的要這麼賤格才做到這個節目。喂，但阿 Pat， 即係你幻想一下啦，即係如果嗱，你唔好話咩啦嚇，即係每個人都有即係邪惡一邊噶嘛。即係假如嗰個係你啦，即係你係嗰、那個誒呢一個而家呢一個匿名嘅女士啦。即係你如果當年係咁嘅情形之下咧，你會唔會都即係唔出聲嘅咧？會唔會咧？你點頭得噶啦，唔係或者擰頭，佢諗唔到。 你諗唔到啊？ 唔出聲，佢都唔出聲啊！ 唔係，依家你休緊會啊嘛。 我都想了一輪，我自己會不會出聲呢？ 你會不會？你休緊會，你會不會？ 我想我會寧願 你不出聲 咯。唔係寧願即係出咗聲先，跟住再去氹翻個另一半咯。 我會出咗聲先，我都 即係佢會再解釋咯。 出咗聲先嘅， 即係因為人哋嗰個大佬一世就咁。 畢竟我休會嘅嚴重性冇佢冇。 咪係咯，我最多咪 係啊， 冇段婚姻，人哋冇咗。 可能我做咗正義之後，仲多女埋嚟啦，係咪先？ 哇！你諗呢啲？ 我梗係噶啦，大佬。 出發點都唔係有正義。 唔係我正義之餘，正義之後就有啲嘢噶嘛，係咪先？ 睇下啲聽眾點講，自己就會唔會咧？各位女士嚇，即係你會唔會？如果你代入呢一個人嘅身份咧？其實佢叫咩名啊？冇名噶嘛佢呢一個即係後屘彈出嚟嘅呢個女人好像冇名嘅一路 冇乜名啦 ，X 小姐。 其實因為咧話説佢上訴後屘好多證人啊好多證，佢其實根本好多都係冇名或者甚至係根本係唔敢出嚟作證。 嗱點解會冇名咧？一陣間話俾大家聽啊！咁啊，總之大家即係可以講下喂，如果你即係各位女嘅奇案迷啦，即係你如果阿 Pat 頭先咧就好坦白從寬啊，即係咧就已經即係好坦蕩蕩咁表露咗佢自己嗰、那個。人性的缺點啊，即係話喂，如果喺呢個關頭，幾大為自己嘅幸福諗下先啦，係咪先啦？我以後點偷情啊？咁樣咁啊，跟住就即係唯有咧，就犧牲人哋嗰個嘅清白啦，咁樣。我唔同你做朋友啦。原來你咁嘅 啊，好慘啊！ 咁不係算啦，可能我自己都會咁啊。有時真係你又係唔到嗰個關頭，你又真係諗都係話唔係好肯定自己會點嘅，其實。係咪先？嚇，或者你真係睇得你自己段婚姻好重要，或者係你誒即清白之身好重要啊咁樣，緊要過人哋嘅清白啊咁。所以咧就誒呢個女人咧，當年咧佢就做咗一個咁嘅決定咯。咁但係好啦，21年之後啦，呢個遲來嘅正義咧，咁都好過冇嘅。咁啊，點解佢會突然間佢又肯出嚟誒咩咧？佢去做證啦。咁佢好似話佢已經搬走咗去呢個。搬離開了呢個地方啊！即係呢件案件之後， 係啊，佢離開咗㗎。 但係後屘又翻翻嚟呢度住，咁會唔會話我都唔知啦？即係佢可能同 可能良心責備啩， 又或者會唔會係離咗婚啊？ 係啊， 又或者係咯，都唔知幾多手啲後啦。 上得山多就終遇虎啊嘛， 可能好多手之後啊嘛。 去得墳場多終遇虎㗎。 係咯，可能佢分咗手或者離咗婚之後，跟住翻翻嚟呢個鎮嘅時候，佢聽到原來佢仲坐緊，咁佢咪 即係以為佢已經出咗嚟，但係原來坐咗成21年。都未出嚟， 所以咁咧良心發現， 同埋良心責備可能真係覺得 係。咁好多人都去到死之前嗰刻咧，先良心責備嘅。咁啊，唔知啦，即係呢啲，所以就係可能都係彩數嚟到啦，即係起碼都始終佢都有機會咧，可以翻身咯。咁呢一個阿 Steven， 因為咧原來佢喺監獄度咧係超慘嘅， 佢慘佢真係，因為大家都知㗎啦，牽涉強姦啊，或者即係侮辱女性啊等等呢啲啊，搞細路仔啊，而且都呢啲咧，入咗就大禍噶啦。咁咧就又俾人吉啦，兩種吉法啦，真係揾眼，真係揾嘢吉個身啦，吉個肉體啦，就跟住咧就俾男嘅囚犯就吉後邊啦，嚇乜都有啦，毒打啦等等啦。 即係最好恰噶嘛呢啲就。 同埋加上佢可能唔識反抗啊。 不過我覺得佢又應該唔係因為呢啲罪而俾人恰嘅，我覺得佢應該係弱，即係佢個 弱。我諗兩樣都有啦。 當玩具咁玩。 兩樣都有啦，兩樣都有啦。 換啊嘛入邊。 咁所以咧就喺入邊咁俾人凌辱啦，咁啊足咁多年咧就換監獄都換咗8次。 同埋佢咁多年佢都唔肯認喎，即係佢雖然佢弱智啫，但係佢有即係傲骨，我覺得。 佢真係係嗰樣就嗰，因為佢始終佢覺得佢唔係我做，我就唔會認噶嘛。咁嗰樣嘢， 因為佢哋好單純係 黑白單純一樣嘢，即係等於好似你啱啱講，我要瞓覺， 係啊， 我就係要，我就係 基本嘅需要， 係啦，我就係要瞓覺，即係好似佢話我冇做嘅。 咁我就一定係咬住，冇做。 即反而可能我哋入到去，我 哋頂唔順㗎。 我 tricky 啲，我冇理咁多，我認咗先啦。出到嚟我先至再反咬你一啖啦。 即係識計數咁樣，咪計咪認咗誤殺先咯。好似上次嗰單咧，我哋講嗰單咧，咪認咗先咯，認咗誤殺。咁就判少啲咁解啫嘛，係咪先？ 咁所以咧就係咪咁樣咧？所以佢就一路都唔認咧，就令到自己即係受咗。哇！其實我覺得爸爸媽媽真係好慘， 好慘！ 睇住自己個仔喺監獄度有受咁多苦，佢都幫唔到佢啊。同埋咧，原來佢阿妹咧，佢阿妹本來就結婚噶啦，佢就話我唔結啦，即係我要等到我阿哥咧可以有自由嘅一日咧嚟到參加我婚禮咯。所以佢阿妹咧就即係犧牲自己青春，一路就等佢阿哥出獄噶。廿幾年啦，咁佢好啦，去到呢一個女人咧，就現身啦，向報館嗰度咧就投懷，即係佢講翻自己嘅嗰個真正嘅故事出嚟，個真相出嚟。咁啊又好彩咧，即係所以咧，你一個運氣一轉咧，就所有嘢唔同曬噶啦。咁咧就原來報館裏面咧就有個好有正義感嘅一個編輯喎。 嗱，當時咧佢呢份報紙咧，其實係當地即係嗰附近嗰啲郡啊，即係嗰啲或者小鎮嘅，即係讀嗰啲人睇嘅。 係。 咁叫 Matlock Mercury， 咁咧就嗰個編輯啦，叫 Don Harley， 係啊， 咁咧就佢就即係令到引發翻呢件事啊，即係第一就。引發翻又喺啲報紙度寫翻啊咁樣，咁啊甚至佢就引發 人啊，係 啦，關注翻件事咯嚇。 係咁啊，當然一來即係你話冇私心就假嘅，都希望話自己話可唔可以因為咁啊揚名立萬啦。 冇私心都緊有，有咩錯？ 即係一定有嘅，但係唔好理啦。即係總之佢所做嘅嘢咧，其實佢都係去好幫到人咯，幫到阿 Steven 啦，可以令佢即係可以洗冤啦。但係咧又唔好話喎。如果你咁樣幫人嘅時候，你隨時有生命危險，你可能縮沙嘅喎，肥叔。 佢都係有問題嘅，因為點解咧？佢當引發翻件事嘅時候咧，收匿名電話恐嚇佢嘅， 即係唔止啊，仲俾車撞啊， 係俾車撞啊，先到恐嚇，後期就俾車撞，就即係直情係諗住撞死佢嘅，直情係即係叫佢唔好咁多事，唔好再搞咁多嘢啦。 係咁，而且咧嗰、那個即係神秘嘅女人啦，佢話原來佢都有寫信嚟啦，話佢都俾人恐嚇。 係啦，冇錯。 咁咧就，但係佢俾人恐嚇，即係越強就越強。咁呢個阿 Don 咧，佢就更加咧要去做呢件事啊，更加決心大，因為。有人嚟恐嚇我，證明真係有一個兇手 係仲係銷毀犯案啦， 銷毀犯案係啦，同埋驚我哋去翻案咯，所以佢更加個決心咪更加大咯，要去即係去幫呢一個人去即係洗脱罪名咯。咁所以咧就佢就一路咧話佢做咗好多嘢，又揾咗好多證據啦，同埋揾咗好多證人啦，七十幾個證人。 我覺得佢仲犀利過。或者作個嚴謹程度仲嚴謹過當初嗰個審訊， 好明顯係啦， 係啦， 因為佢俾人恐嚇過啊嘛，我就即係如果我俾人恐嚇過嘅話，我自己都頂唔住㗎啦，我梗係揾翻啲出嚟㗎啦，睇下邊個恐嚇我啊嘛。 嚇，咁其實呢個我好有身同感受，因為當年我去查即係余偉發嗰個案件咧，我真係深入苦穴㗎都，因為佢有入邊有牽涉好多黑社會嗰啲人咧，我都唔理啊嗰時咧，你盲目嘅嗰下係，你就係想快啲揾個真相出嚟，咁去埋嗰啲咩麗景村啊，嗰啲屋村咧，即係拍人哋嘅門啊，摸人哋門釘啊，咁樣咧，即係可能死咗變咗白骨都唔知咩事嘅，咁啊嗰時都唔理噶啦，即係一啲上曬腦嗰啲咁咧，淨係即係想快啲去揾個真兇出嚟咯。咁所以呢個人咧，佢都係一個好有正義感嘅人啦。咁啊當時多得佢咧，就亦都揾佢就搜集到證據之後咧，先至咧令到咧有一個叫做當時成立咗一個叫做冤案嘅專案小組啦嘅一啲組織啦，就專係幫。嗰啲有可疑啊，即係懷疑係冤案嘅一啲 case 去做調查嘅。咁但係咧，每一日咧有五單嘅，咁佢排隊嗰、那個連呢一單咁大單嘅案咧，都係排到成唔知九十幾嘅，即係都有排都未到你咁。咁但係因為咧，佢太可疑啦，太多疑點啊，同埋有新嘅證供啊，最緊要 係啊， 所以就即係率先咧去處理啦，咁樣。不過都等六年喎， 因為都等咗六年，但係期間都有好多人亦都有再可能寫信嚟啦，或者打電話嚟啦。 突然間好多證人標， 突然間多咗好多，哇！嗰時一個證人都冇，而家咁多證人嘅，點解係咧？突然間 咁啊，不如我哋講下嗰啲新嘅證人係咩人啦？ 其中一個係一個叫 Jane。Jane Bentley， 咁當時佢係一個學生嚟嘅，咁佢咧其實就諗住 lunch time 啦，就佢有隻狗嘛，咁啊去附近啦咁樣，咁係放狗啦叫做，或者係即係休憩一下啦咁樣，咁但係佢就好清楚見到咧，就係其實同個女人見嘅都係差唔多嘅，就見到咧阿 Wendy 咧就攬住個男人嘅當時啦，嗰個狀況係攬住， 係 擁抱緊個男人，咁佢話嗰男人咧啲頭髮咧嗰個膚色咧。 都係叫 sandy color， 我諗係即係比較健康膚色嗰啲啦，即係曬太陽嘅健康膚色。咁另外咧就話佢又著住啲牛仔褸啦、牛仔褲啦，同埋個頭髮其實都有少少似啊我哋當時 Steven 嘅，即係嗰個年代都係到啱到高到膊頭咁咯，咁上下長咯咁樣。 但其實佢幾肯定個樣唔係 Steven 嚟。 係啦，咁肯定唔係佢啲，衣著都唔係佢啦，直情係。 係啊，咁啊頭先我哋最近仲有講咧，就係我頭先嗰個神秘嘅女人咧。其實佢睇到曬噶嘛，根本佢睇到曬係有一個人走咗，跟住阿 Steven 先嚟噶嘛。 係啦，冇錯。 好啦，咁頭先你除咗話呢一個學生咧，咁仲有一個嘅喎，仲有一個女人咧，就係阿女死者嘅朋友嚟嘅喎。咁原來佢當日咧就阿女死者去墳場嘅時候咧，就撞到呢個朋友係咪？ 係。 咁呢個朋友咧仲問佢咧：你去邊啊？咁樣佢話：我趕住去墳場度，即係見一個人，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咁但係警察當時咧就。冇揾呢啲人做證嘅，點解咧？即係咁緊要嘅人，點解咧？ 就係因為佢覺得已經認咗罪，係 啦 咁樣咯。即係好簡單，就話佢你簽咗我就即係嗰個年代啦。 即係人認咗頭啦，咁 認咗頭啦，總之人認頭得啦。 仲搞咁多嘢做咩？ 一認頭就 簽咗啦， 係啦，翻屋企啦你。 傻仔簽咗啦，係咯。 咁另外即係頭先講嗰個女學生咧，點解佢又唔出嚟做證咧？原來咧係佢自己咧歸宿嘅，點解咧？因為佢話咧見過兇手咁兇狠咧，佢好驚。 係， 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又似啊謝尊奇嗰個 case。 佢又驚， 佢好驚， 兇手見到佢。 係啦，佢就話好驚，即係譬如佢自己就話驚周海亮啦咁樣。佢話因為見到哇咁兇狠，我好驚啊，我唔敢即係再出聲啊。亦都咧即係又亦都冇報警啊嚇，咁啊就走咗去咯。 同埋加上呢個女仔咧，當日第一日開學。咁咪著住校服，咁咪就驚個兇手撞咗佢啦。同埋及後咧，一段時間幾年後咧，佢就直情去咗希臘啊，即係去咗希臘嗰邊。咁所以其實都咁多年之後，後屘再引發翻呢件事，佢先再出嚟做證 啫。係，咁所以咧就。原來有咁多人咧， 係好多都係連鎖反應啦。總之有一個肯出嚟認嘅話咧，就自己個良心咧就會爆發嘅啦。 係，當年只要是但一個人肯行出嚟，講即係半句真相，咁佢已經可以即係27年就唔使咁樣過啦。係。咁啊，好啦，阿 Donna 就話兇手有可能係警察，因為警察屈佢。 咁啊唔知啊，但係肯定係。即係估咧，就好多人就估，又或者我哋都估咧，就可能係當地人啦，即係一定係當地人先啦。首先，或者好熟悉，如果唔係點會呢個編輯一出嚟，佢又即刻恐嚇佢咧？咁了解咁嘅事咧，係咪？ 係，其實呢單案都有一啲疑兇嘅，即係除即係如果話真係唔係阿 Steven 做嘅話咧，係其實有一啲疑兇嘅。我哋一間再講啊嚇。咁我哋講翻2000年開庭嗰陣時咧，即係咪因為已經即係好多關卡都覺得喂，同埋法庭啊、高等法院嗰啲都覺得喂唔可以，即係呢單嘢唔可以就咁算啦，真係要再重審噶啦。咁多疑點係嘛？好啦，跟住一開庭嘅時候咧，咁除咗個新證供嘅證人之外咧，嗰啲證物啊，因為而家個 DNA 你去到2000年就已經有曬嗰啲技術啦。咁好多案都係咁樣翻嘅啫嘛，以前嗰啲強姦案嗰啲精液咪攞曬出嚟去驗 DNA 啦。咁佢一驗嘅時候咧，會發覺有幾樣嘢都好唔妥喎。第一咧就係咧。Steven 當時咧，佢就同警察講，應該話個認罪書上面咧，佢就話佢自己咧係打咗個女死者兩下嘅，即係用嗰個咁嘅鎖啊。 係。 但係其實咧，女死者身上咧個法醫報告咧，佢係有成700處傷痕嘅。 唔係，應該咁講，正式講咧係話7至8下。 7至8下嘅，打咗7至8下。 仲有咧，佢其實有啲咧之前咧，即係可能係之前咧，佢哋審嘅時候根本完全都冇。冇啊！佢因為我睇過有個訪問咧，佢話其實佢哋係咁追啲差佬俾翻嗰啲以前嘅驗屍報告或者等等，其實佢哋都俾唔曬㗎，即係冇啊！成日都話冇，成日冇，佢哋懷疑佢哋唔知咪毀屍滅跡。咁但係根據佢哋有一啲調查，佢話其中咧就有一個幾得意嘅狀況，就係話佢係受有啲身有啲瘀痕，瘀痕咧就係、是。係好似一啲著住一 boot 啊，係咁重力咁樣狂踢或者啊，即係咁嘅造成嘅，甚至咧話頸椎啊等等呢啲位咧，全部係被壓過，即係可能係有勒過啊或者箍過嘅狀況嘅。 係啊。嚇咁同埋即係你根本上你基本上嗰啲嘅環境證供都唔 OK 啦，因為同埋佢嗰個。 空氣上面有啲指模啦，又唔係屬於佢嘅。 係啊。 咁好啦，咁究竟係？ 同埋甚至佢話冇證據係有性 侵犯過佢。咁即係話佢嘅認罪書上面所寫嘅嘢，就同呢個現實係唔吻合嘅。咁我就真係要問啦。咁警方當時係佢哋作出嚟噶嘛個故仔，佢哋寫出嚟叫佢簽名啫嘛。咁點解唔可以作好啲咧？點解唔寫得完善啲，跟翻嗰個實情咧？ 因為他哋都不知道嘅，即係佢哋應該 咁，你咪攞翻啲法醫報告嚟，咪對翻，咪寫翻落去咯。 我諗應該 即係連呢樣嘢都冇做。 我諗應該佢冇睇過嗰個報告，只不過係話喺我拉咗個阿思恒翻嚟之後，就喺嗰即係因為佢嗰幾個鐘頭啫嘛，喺嗰幾個鐘頭要令到佢 佢九個鐘就已經 即係要快，係啦，根本我相信， 坦白講，你份法醫報告都未 係咯，驗屍報告快咗，法醫報告未出，因為佢 我先屈咗先啊， 係啊，先屈咗 根本就黑肉斷腸歌， 先屈咗先，所以真係好可怕。係 啦，所以咪就話之後翻案嘅時候，咪話攞啲證據，攞翻啲資料嘅時候。根本就冇嗰啲， 因為甚至呢單嘢咧，佢粗疏到或者叫陰公到係點咧？就係、是、過咗我冇記錯，應該幾個月之後，係有人再打電話去，即係或者話喂，我有啲證據可以提供我啊嘛。佢話你太遲啦，你而家嚟太遲啦。 係，總之佢哋就即係盡快咧，就係將佢 close 咗 file， 咁啊升職加薪啊，嚇，即係去嫖賭飲吹乜都好啦。咁啊，總之咧就唔好再煩我啦。咁然之後咧，呢單案就係咁作結啦。咁你可以諗翻轉頭啦，即係再衰啲諗，其實陪審員咧都幫兇啦，變咗，即係因為當時佢哋就係冇，不過當然啦，佢哋好多嘢都睇唔到咯，即係好似有層嘢遮住曬，咁你乜都睇。 同埋咧，當時咧，其實喺1974年嘅10月25號咧，應該係有一個嘅女，即係有一個人咧就話其實有一個幫阿 Stephen 嘅，佢話喂，其實佢望到。即係唔係咁嘅，唔係佢殺佢或者佢即係當時嗰個狀況啦。咁但係佢就話：，誒嗰啲樹遮住曬，遮住咗，佢根本睇唔到嘅。即係呢個證供唔可信嘅，即係咁樣就掟咗人哋啦，已經係。 係，所以你話咪好不可思議咧？好啦，咁啊去到呢、這、一個即係，但係咧即係運氣話嚟就嚟啦嚇，即係馬會就講嚟啦嚟啦，運氣嚟啦。咁啊，所有嘢都天時地利人和咧都齊曬啦。結果咧，2000年嘅時候咧，佢就真係可以翻身咯。但係當然咧，佢已經坐咗27年監啦，起碼都可以即係，但係翻屋企咧就同屋企人團圓啦嚇。咁啊，即係有張相同佢屋企人嘅嗰張啊，好似第八張係嘛？第七啊，第七第八。嗱呢一張就係佢，即係佢同佢屋企人咧，當年爸爸媽媽啦，即係都可以大家即係共聚天倫啦。咁同埋佢仲有一張佢單頭嘅，單頭嗰張第七嗰張啦。呢張係啊，咁就坐咗40幾年，廿幾年出嚟啦，44歲噶啦，出嚟嘅時候，唉，咁啊就係咁啦。但係喂，我後屘但係佢可以咧就申請翻啲賠償喎。 咁你俾人屈啦嘛？ 係攞到幾多錢咧？ 75萬英磅。當時即係個賠償70萬英磅，先俾25萬英磅，但係跟住就之後再俾埋嗰餘下嗰50萬英磅， 即係有800幾萬。 大概900，如果以13蚊嚟算咧，即係算港幣咧，就應該975萬應該大概。 係即係30多萬一年啦，咁你除翻開即係20000幾蚊一個月咯。你錯唔錯咧？ 出糧咩？你講緊大佬 錯唔錯 ？Pat 20000幾蚊一個月， 唔係齋坐，唔 係又有飯送 啫。你齋坐有兩萬幾蚊？ 齋坐就冇問題。 而家其實咧，大部分咧， 唔係喂大佬，你通櫃都唔止啊嘛？ 仲要俾人揼，仲要俾 人通咁耐，大佬哇又做尿假又剩咁，你通櫃都唔止啊嘛？ 啊！ 即係又俾人毒打喎，最慘。 所以就而且佢不過有幸有不幸啦，即係出到嚟嘅時候，即係佢都冇，其實佢根本本身咧已經同個社會脱曬節。 脱曬啦！ 但係咧，加上睇翻個訪問，佢好慘嘅。其實大家冇以為佢訪出嚟就等於佢哇好嘢啦，即係賠咗償咁多錢啦。佢第一，佢根本想揾正經經揾一個女伴。是找不到的，因為他說個我接受訪問之後，他說個個都是睺住他的錢，即是花他的錢而已。他形容啊，或者啲細路女、細路仔入到去同嗰店咁想，即係要依樣要嗰樣嘅啫。咁第二咧就係話冇嘢做啊，冇工做，都唔知做乜嘢，喺度睇電視食飯啦，三餐。 唔係佢可唔可以翻個墳場度做園丁咧？ 算啦， 呢類都 應該冇。 就算 你翻去做啊，其實而家你嗰個環境都變曬啦。 係。咁啊，完全銜接唔到個社會咯， 好慘啊！所以佢 咁啊，當然都好過喺個監獄度受凌辱嘅，同埋冇自由嘅。咁同埋佢即係佢應得咁呢樣嘢。你諗下一個人佢捱咗咁多年，佢都唔肯認， 係嘛？即係佢終於即係好光榮咁行翻。 因為佢1956年出世，所以你計下，你到今日其實佢都成58、59歲㗎啦。 係阿邦咧就話，即係幫陪審員講説話，都係俾所謂證據誤導，我知㗎啦。但係咧，即係咁講咯，就係話，所以我哋咪要睇東頭咯。 又或者當時應該咁講，當時嘅司法制度或者嗰樣嘢係咪叫做粗疏啲咯？我覺得。是不是會不會關唔關乎即係嗱？因為我唔熟啊，會不會關乎一個地方細，佢附近啲地方法院會比較粗疏啲咧？即係唔係咁？因為呢啲咁大案係咪唔應該喺啲細嘅地方法院度審咧？我又覺得 係，佢已經去到出邊落定行。 落定行附近㗎啦，大少少啦，但係咪都唔夠咧？我唔知覺得。 係咯，咁所以或者都係冇運氣啦，只能夠咁講嚇，或者係咪整定咧？呢啲係要你受嘅咧。咁啊，但係即係好啦，有人阿 Sylvia 已經好心急問我哋，咁你最後有冇捉到真兇先㗎？快啲講啊！有冇啊？ 冇， 係冇嘅，但係有啲疑兇喎。 嗱，如果真正有啲專家或者熟知呢、這個我哋都睇咗一啲資料咧，即係熟知呢單案啦，或者係推敲啦，或者好似阿花姐咁啲奇案嘅專家嚟嘅，佢就話有啲似咧喺70年代咧被拉咗嗰位啊，即係叫。 Yoshi 啊 ，Yoshi River 啊，約克郡嗰、那個，約克郡， 我哋講過嘅， 係啦，你約講過嗰個約克郡啊， 殺手， 係啦，嗰、那個殺手，咁因為咧嗰、那個仁兄咧，大家都知啊，嗰單案其實由1974年開始犯噶嘛， 好多 啊，咁但係咧又話咧，因為呢單案我都立咗啦，即係雖然我冇份講，但係咧佢話原來呢位咧仁兄咧其實都唔係殺曬嗰13個嘅，佢話佢認咧，仲要屋企人都講，其實6、7個係佢嘅啫，嗰幾個唔係， 但係嗰個專殺妓女嘅喎，我記得， 唔係佢話佢除咗妓女之外，亦都有一啲咧，係著得比較性感啊，花枝招展嘅女人，或者一啲即係嗰啲人， 同埋搭順風車嘅， 係啦。咁所以其實就話其實因為就算阿鬱。 Yoshi Ripper 啦，就入咗去之後，其實都一樣有發生嘅呢啲，咁所以就話根本第一嗰、那個 Yoshi Ripper 未必係佢一個人，即係只有有同樣類似手法犯嘅人，甚至佢就話猜估係唔係因呢單其實都係佢或者某個人犯先嘅咧，即係因為類似手法都係攞啲嘢。敲個頭敲幾下先，跟住就係咁踢佢啊，凌辱佢，羞辱佢咯。係啦，有呢、這個其中有一個學説，有一個講法就係、 是。係咁，亦都話即係之前咧，其實1970年咧都有一個人咧就有個女人亦都係俾人殺咗嘅。咁啊就亦都係喺呢一個郡嘅附近俾人殺咗嘅。咁啊原來當時咧警察都捉過幾個人翻嚟問話，都係揾唔到嘅，即係變咗係懸案。咁啊嗰幾個疑兇咧，原來喺呢單案裡面，警方咧都再揾佢哋嚟問話，但係咧。結果都放走曬。 係啊，同埋補充啊，頭先嗰個啊 Yoshi Ripper 咧，其實佢約克郡咧，其實喺同打比郡係一上一下咋。咁甚至我睇咗佢有啲犯案嘅地點咧，都係兜住附近嘅咋。譬如 Manchester 都係再過少少，即係其實都係兜住嗰個地理環境去做。 咁啊，即係呢啲只能夠話係一個猜度咯。你到今時今日咧。都係冇一個真兇去承擔呢一個死亡事件嘅責任啦。 但係知道嘅話就應該係仲未拉到，同埋係打電話恐嚇或者想車嗰個咧玩下手係咪嗰個咧？ 真係唔知啊呢個，或者會唔會真係警察咧？好學啦，好啊 ，Donna 話齋嚇。好啦，咁啊就但係我見到阿 Wing 睇下先，Wayman Leung啊。同埋阿 Cam Cam 啊嗰啲咧都未答我嘅問題喎，頭先阿 Pat 就好勇敢承認錯啦，自己咧即係如果偷情嘅話咧，即係為咗自己嘅清白咧，就會係即係唔理人哋嘅清白嘅，咁你哋係會唔會咧？點解唔答咧？係咪？ 冇人敢答啊！ 逃避 係啦 ，Sylvia 都未答，咁你就好啦，剩翻幾分鐘時間咧，咁就為我哋頭先咪話咧要將我哋嗰、那個我哋嗰個判決咧，東頭嘅判決關於呢個大角咀嗰個碎尸案。寫咗喺度啦，頭先嚇寫咗噶啦，咁啊周海亮就係判乜乜乜，謝春琪就係判乜乜乜，寫咗啦，咁就阿 Pat 都同意嘅係咪？同意嘅 ，OK。 一致裁定 係嘛？我哋收埋佢先。 有冇獎罰㗎？ 嚇唔知喎， 咩獎咩啊？ 即係輸嗰啲係咪請贏嗰啲食飯啦？係 唔會輸嘅，我贏㗎。 唔係我意思話，唔係咁有啲會輸㗎嘛？可能 咩有啲會輸啊？ 即係可能大家啊，你哋全部一個 一致嘅，我哋 每人一張。 唔係我哋本身有個唔使啦，我哋一齊去聽嗰啲先至有一個答案。你冇聽去聽嚇，因為我覺得要去現場聽咗先至可以有個準確啲嘅。唔好睇報紙嗰啲住。咁我哋睇我哋現場，我哋呢個陪審員已經有一個即係結果喺度㗎啦。咁下個禮拜。五咧，即係如無意外，禮拜五啦，佢會宣判啦。咁我哋到時咧對下，睇下係咪咁一致先，好嘛？揼個 chop 喺度先。阿太平紳士過嚟啊，唔該。揼咗啦。 呢個儀式。 嗱，證明咗啊呢個啊 ，OK 啊，嗱嗱嗱 ，keep 住先。 不過講翻呢單，我覺得真係，我對於所謂西方好文明嘅司法制度，真係大開眼界。 抽咗口涼氣 係嘛？哇，唔係我一睇， 倒抽口涼 氣。咁樣唔係啊，因為你覺得啊，我哋中國人社會可能先會嚇粗疏啲啊，或者咩嘅啫係嘛？哇，都咁樣啊，真係 好陰功喎！同埋嗰個年代，七十年代又真係 根本美國啲冤案都好多， 因為技術上同埋好多好似我哋講啦，話 DNA 其實都係要去到九十年代 之後， 係啦，九十年代先開始接納。咁但係你以前嘅話，嗰啲都唔同。 係啊， 資源啫嘛。 同埋最可悲咧，就有啲人咧，佢翻案咧，但係嗰個人已經死咗噶啦。即係個死嗰個人已經吊死咗，或者係打針死咗，但係屋企人咧覺得唔係好鋸條氣，即係我嘅親人唔應該咁樣就含冤而死咯，所以佢都會咧去揾嗰個委員會咧去幫佢哋屋企人翻案，或者希望攞翻啲賠償啦， 即係攞賠償或者攞下公道，即係真係冇做過就冇做過。 最慘係嗰啖氣有時唔係錢問題，喂大佬我冇做，你冇屈我啊嘛係先。 不過你即係再提下話啦，呢個阿當哈利咧。他那本書就大賣的，這本書是 阿當那個記者抵他的，那就沒有冒險，生命危險， 都是的 買車座 好啦，咁啊，講翻即係都要仲有少少時間，都講下我喺法庭呢兩日嗰啲見聞啦。好似今日咧都幾搞笑嘅，咁就喺呢個 break 嘅時候咧，無端端即係周海亮嗰個辯護律師咧，咁走埋嚟同我同埋另外一個人傾偈喎，無端端佢走嚟問我哋，係咯，我諗係。 定係咪你嘅 fans 啊？ 因為咧，我成日單眼啊，識做啊你啊，唔好判錯啊，你唔好亂嚟啊，咁樣唔係判，即係唔好啊即係你即係識做啦咁樣。咁跟住佢就走嚟問我哋喎，佢話。你覺得呢單案點啊？點樣睇喎？問我哋，跟住我就有少少窒翻，係話我哋可以討論嘅咩？呢單係公眾場所嚟喎，咁樣咯，好笑。咁原來呢個律師咧好勁嘅，即係佢叫黎德成啊，係一個咧六十幾歲嘅一個外國嘅律師，喺紐西蘭嚟嘅。佢原來咧，佢係二十幾歲就喺紐西蘭嚟香港做律師，佢做咗40年律師香港。咁咧佢。之前咧同郭炳湘做過郭炳湘嘅代表律師啦，同埋佢咧就同我講佢有一單案咧，即係或者我哋可以講下遲啲，咁就係講嗰單將軍澳有一個一個15歲嘅男仔浮屍啊，即係浮咗喺海面，咁佢就係因為咧得罪咗一個15歲嘅女仔，話人哋係淫婦，咁然之後咧就俾一班同黨咧就打死咗，同埋咧掉咗落海啊，咁佢話嗰單案咧佢就有份，即係佢做好似做控方律師嘅。咁咯，咁啊同即係講起呢啲嘢啦。咁原來佢話佢喺紐西蘭咧，佢點解要嚟香港揾食呢？ 佢喺香港好揾好多啦，但係 佢話3倍啊， 三倍 人工係3倍啊，咁咯，咁即係原來係咁樣嘅嚇。咁啊，所以咧就都好即係去法庭有好多得著嘅。咁啊，租汪咧就問我哋搶鑽石嗰個咧都話係冤案，到而家都未有下文啊！你點知道我哋下個禮拜要講噶？你真係叻嘅啫，係咪收到風咧？冇錯啦，下個禮拜咧就會即係重頭出擊。就會講呢個我一直都好想講嘅呢單案咧，就係自己都跟蹤咗好多年嘅，追蹤咗好多年啦。即係有一段時間，真係自己都好，我都諗翻起嚟都一額汗，都好似覺得有啲黐線。 深入苦熱啊！ 係啊，即係太過沉，即係就真係沉迷嘅。有一輪係即係想去揾翻個真相出嚟。咁即係今時今日，雖然都即係有啲嘢都好即係有心無力啦，但係都希望即係借，因為你因為呢單案咧。同大角咀嗰單案，即係而家審緊嗰單咧，即係竟然有好多係即係共通嘅地方，好多巧合嘅地方，同埋都係同大角咀啊，同呢一個港島區又有關嘅，亦都係咧喺正呢一個時間發生嘅，即係3月發生嘅，全部都係即係好巧合。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時間咧應該係要去講講呢一個案件咯。咁下個禮拜我哋就會講噶啦。咁啊，然之後再下個禮拜咧，假如即係周海亮嗰單案審完咧，咁啊阿肥蘇又會即係出動啦。幫手就係講周海亮的案件啦，係咪啊？ 係，一定啊！ 好啊，一定要講。我哋話好多嘢做啊，嚟緊密羅緊鼓，好戲連場嚇。咁啊，多謝大家即係繼續支持東頭灣道99號。咁啊，再講一次，如果咧你係想繼續呢個支持我哋嘅節目咧，咁就可以去到3月25號咧，你都係仲係俾緊99蚊3個月啦。但係26號之後咧，你就可以有個 叫做 farewell 價50蚊，大平賣咁樣，就可以一路咧就重温同埋下載所有節目，直到去6月30號為止嘅。 咁最後亦都講一句咧，支付寶嘅俾錢嘅朋友咧，唔好意思啦，咁我哋會盡快處理你哋嗰個開通嘅問題噶啦。咁咧就好啦，阿周汪就因為呢一單聽過唔同嘅節目，好多主持都話係冤案係嘛？好啊，咁啊你一齊嚟聽下，咁睇下你自己覺得係咪冤案啦。下個禮拜咧就會講呢一單案噶啦，好嘛？咁啊，今日多謝大家支持啊，多謝阿 Ken， 多謝曬，好，拜拜，多謝咁多位。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